啊，真的啊， 我每年都是比较少。 这么有理智呢？ 因为不知道该买什么。 买抽纸啊，这排名第一，买抽纸买锅呀、啊，这。你知道这双十一曾经看那个，有一个排行榜， 嗯， 人们最爱囤的三大东西啊， 嗯， 说出来啊，其实都抽纸排名第一，这个不惊讶啊， 嗯，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喜欢买很多抽纸， 嗯，因为大家不知道该买什么， 可能就 觉得这个抽纸就是 房子大。 反正 都占地儿啊，这东西，你说是不是？ 对，但是我也有看到，好像这个电视剧里有一个桥段，就是说，去年双十一囤的抽纸，今年还没用完呢。 有有有，这不只是桥段，现实生活中也有， 是吧？ 对，很多人囤这抽纸，不是不是不是，我这家没那么大、啊，你知道。这个第一是抽纸，第二就是这个卫生巾， 嗯 啊，这也很奇怪。第三就是、这个、 你的关注点很奇怪吗？ 第三就是锅。 哦，锅呀！ 人们会在双十一买很多的锅、嗯，你知道这是令我最奇怪的。 嗯， 是大家在双十一这一天单身，光棍节这一天突然警觉了，是要做饭还是要怎么着？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买锅能排名第三，让我特别意外。我以为你要说面膜啊什么这些存第三啊，有情可原。 嗯， 居然锅上榜，我就觉得。哎呀，莫名其妙的这事儿， 主要是就是这些日常的用品哈，这种我觉得算消耗品吧，锅可能不算，就是可能你就是买多了也不太会错啊、哦。但是我们家锅就是属于比较多的这种。 对，反正你买多了囤着呗，永远也不用。现在年轻人还有几个做饭的？哎呀，真是。哎、 好，我们在这个度过了这个比较疯狂的这个周末之后呢，来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双十一的这个一些大数据哈、 嗯、 那么你今天也看到了这个双十一省份剁手榜出炉，就是这个消费榜出炉、嗯、 是 哪个地方的人最挥金如土，对吧？ 不用说了、嗯、一定是南方，这些 一定是南方。为什么？因为江浙沪包邮是吗？ 我跟你说这太疯狂了，太厉害了。这边真的， 你刚说哪儿？义乌 啊，应该是。 哎，感觉这义乌应该是发货最多呀， 就是感觉是个很神奇的地方，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对 对, 对。 但我知道它就是从淘宝上知道它，让对它深入了解也是在淘宝上，我觉得简直带动了义乌。 嗯，其实有的时候这过完双十一，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数据哈，也挺有意思的。 嗯， 根据这个某猫官方的数据说，截止到11月11号的这个18点整，各省购买金额榜单省份前20名，第一名是广东省。啊，第二名是浙江，然后接下来是江苏、上海、北京、山东、四川、湖北、河南、福建等等等等哈。这个北京是排在 一 二三四五，北京排在第五， 第四、 嗯、 啊。但是前三个基本没有出乎大家意料，我感觉。 对，这反正就是这个广东省，这本来人口也比较多，对吧？ 是 啊，这个地方比较大。然后呢，这浙江省不用说了，就这些年这个在杭州的带动下，感觉这个整个江浙一带， 毕竟离得近嘛，发货快。 对，江浙沪包邮， 对 吧？ 对 对 对。 嗯，然后接下来就是离上海很近的江苏省，然后就是上海、北京，感觉北京的小伙伴还是比较理智的， 是吧？ 啊，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分城市哈，前十强、嗯、第一名上海， 嗯， 第二名北京，第三名杭州，然后是深圳、广州，嗯，其实基本上都是一线的大城市哈。 是，这是什么呀、嗯、这是消费能力榜是吗？ 对，还是这个就是购买力 啊、哦、 购买力，嗯， 是是是。 然后这个按城市来排名，说这个销售金额高自然收获也多，在收获方面呢，上海超越了成都，成为包裹签收量排名第一的城市。这个包裹签收排名前十的是上海、成都、广州、北京、杭州，反正北京总是在这前五。哦， 一线大城市嘛，毕竟这个大家需求都囤纸的、囤锅呀， 嗯， 是吧？这，哎呀，反正这很奇怪，你知道吗？这个买锅这事儿，我一直过不去。双十一， 一看这许可就是一个不太爱买买买的人。 对，因为你知道双十一的时候，因为说实话，最早的时候、 嗯、 说这其实是一个单身男性的节日，是吧？ 嗯。 后来呢，如果你要想告别单身，你就去要给女生买东西，就成了双十一啊，你的痛苦、 嗯。 反正不论怎么样，这一天你不太好过啊。 嗯。 要么单身，要么剁手，要么心在滴血，啊。然后呢，这后来呢，前几年呢力度很大，甚至有打50%、打60%，是吧？说实话，真的很值啊。 嗯。 但是最近几年呢，感觉这个套路越来越多。 嗯。 啊，所以像我们理智的人们就开了眼啊，就突然觉得识破了这些套路。 嗯。 啊，但是呢， 你识破了哪些套路啊？ 比如说先涨价后减价呀，比原价还贵呀，这种你知道吗？ 这确实是这两年双十一的一些惯用的套路， 对不 对？ 对，惯用的伎俩。 嗯， 而且这几年啊，这商家打折啊，确实是力度不太大。 嗯， 什么九五折也好意思拿出来，在双十一的这一天、 嗯， 哎呀，我真是，你知道，九五折我点都不想点进去，你这个店。你这太可恶了，这个 也要看这个商品的原价是多少。 我一定要看它打个五折。 嗯， 但是像有一些东西1000块钱突然一下降到100，说实话你也不太敢买了。这东西有点虚，你知道吗？ 对， 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没关注过，这个原价多少钱啊？这 今年双十一的这些各种促销活动确实是让人眼花缭乱，什么点亮火炬呀、啊，还有这个抽红包啊，还有各种跨店凑单。 还是你会呀、啊？什么点亮火炬我都不知道、啊， 我也不懂。是我们的一个某一个嘉宾来。然后让我听到了这个陌生的词儿，对， 哎，可以、嗯，反正现在我打开这些网站的第一印象就是乱啊， 乱， 满大界面乱七八糟的，我都不知道要该搜索什么。 嗯， 但是今天双十一呢，其实我在0点早早就睡去了啊、 嗯， 第二天起来一天也没有说打开这个网站。 嗯、 哎呀，但是在晚上的时候， 嗯， 双十一都晚上的时候，哎呀，就感觉这个节日已经过去了， 嗯、 但是这个气氛是一个很害怕的事情。 嗯， 它会传染人， 它会让你就是特别想从一下众。 对，特别想， 要不然就觉得自己好像被落下了， 哎， 错过了什么？ 所以你打开呢，先找一些最便宜的，像什么手机配件、手机壳啊这些啊。 嗯。 后来呢，就开始逐步想到，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一些你很想买的东西， 比如说手机。 啊，对，然后那太贵了这个。然后逐渐的，你就看一些很想买的刚需，但是你又买得起的东西。 嗯。 然后于是呢，你就会突然看，哇，今天降价800、700，这个东西是得买啊。 就有的时候你一看到这个东西降价，你就觉得自己似乎是需要的。或者说总有一天会需要到， 不，但是我这个还比较理智、 嗯、 就是这个东西我起码看了有一阵儿， 嗯， 就是我肯定需要这个东西， 就一直在关注， 对、嗯、但是它也不是说那么急切，我必须明天要有，没有我就活不下去了， 嗯， 这样，对， 嗯， 对， 所以小伙伴们也可以 差不多，其实 跟买锅差不多， 对，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 是 你们这个周末有什么收获， 嗯 啊、那接下来呢会送给大家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就是其实是在这个双十一之后哈，就是在这个可能是11月12号的时候采访了部分的快递小哥， 嗯， 这也是我们双十一的一个。 都累瘫了， 对，这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哈、 啊。 但是这个目前暂时这个视频好像是有点看不到。 啊、 然后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视频吧。 说嗯， 对，就是嗯，拍摄这个视频的小伙伴们去采访了这个快递小哥，然后说让他们说说心里话。首先就问说你们那个双十一是不是送货量这么大会涨工资啊？ 对， 然后这个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 对，然后很多的快递小哥都说，虽说是涨吧。啊，但是也真的是很累，像大家这个网传的什么过几万呀、啊、这种，确实是没有的事儿。 是 啊，然后另外呢，就说问他们双十一都买了什么，这些小哥纷纷都表达说，哎，都没时间去下单买什么，因为确实双十一是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一个时间。 是、 嗯， 这确实不容易，尤其现在天儿渐冷。是吧，你说咱们早上起来，我觉得现在在收听咱们节目呢， 嗯， 啊，这都是勤奋的人们， 嗯， 啊，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是吧、 嗯、 大家肯定都是遵循这个道理， 嗯， 大冬天黑天儿，是吧，大家早从早到晚，他快递嘛一直在外边，是吧，他不像室内行业、 嗯、 啊，很辛苦， 嗯， 而且他也不知道你买的什么，如果你买点哑铃什么的，这快递也就算烧了香了，这知道吗，这不容易，这事儿。 我双十一买了7箱矿泉水 啊，真的啊， 很对不起快递小哥们 啊，嗯，哎，你这妈一口气买7箱，我说这就是 好像是满7箱可以省运费之类的 啊、哦，是、 嗯， 但是没便宜多少钱，是吧？ 对， 那你何必的？ 总之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理解这些快递小哥，因为在接下来的一周两周里，可能他们都会非常的忙碌。 对， 如果你的这个快递，比如说迟了一点儿，比如说这个慢了一点儿，希望你多多的理解他们。 对、 嗯， 但是反正这卖家你也得早点发货，是吧？ 嗯、 你别给买家这。说到双十一啊，我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王爽，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这个是双十一呢，曾经有一榜单，我在逛淘宝的时候看啊， 嗯， 就是上面有一个这个最大成交额，最大一笔成交额， 嗯， 于是乎呢，我就点开好奇看了一眼， 嗯，我看到这条消息了， 对， 嗯、 你知道当时我看那个哥们儿花了多少钱？最大一笔 啊，上亿了吧？ 啊，没， 没有上亿是吗？几千？ 这也太夸张了，这个没有， 就他好像买了一辆豪车，对吗？ 啊，游艇， 对对对对对， 买了一个游艇， 花了1700万人民币啊， 哦、买了一个游艇。 当时呢，买了一趟游艇，在天猫国际上啊。 嗯。 当时呢，这个卖家呢就很奇怪，因为在人家那儿还是个晚上，应该在国外还有个时差， 嗯， 人就打来电话。说确定一下，说哥们儿是不是买，是不是点错了还是怎么样？ 嗯， 然后呢，这天猫听见这消息也很惊讶，因为没有人实时在关注这些任何一点。 嗯， 天猫就很惊讶，天猫就给这个买主打去电话问一下，说你这是不是这个确定要买啊？是不是划错了还是怎么样？ 嗯、 就卖家说啊，没问题，来吧。 嗯， 你知道他是在哪儿吗？哪儿的卖家吗？嗯、 在哪？ 在贵州啊。 啊、 哦，贵州我们都知道地势险恶呀，你知道吧、 嗯？ 山区这个啊，山区。啊，崎岖这个不平的山路， 嗯， 当时大家就想，那个这个游艇搁哪儿？难道漂流吗？在那儿？啊，这个后来呢？ 就是、买家是在贵州， 对， 哦。 然后后来呢，就天猫打电话确认说，那给您拉哪儿去？ 嗯， 啊，买家当时说这个放家里吧，先 放家里。 对，没错啊，这就是任性啊。 所以说，就只有你没见过，没有你，这真是你有的事情，你都想都想不到啊、嗯。 没错，说实话，我觉得能花这个钱在淘宝上买一笔这个。哎，这个想不懂这个事儿， 可能人家也是关注了很久哈。 可能去400，我都在淘宝不会花过这一单，所以 也可能这个游艇的95折确实是力度比较大了。 他好像没打折，这个 没打折，为什么要赶双十一嘛？ 对，然后这个王爽，你最近的一笔交易最大的数值是多少钱啊？ 最近的一笔交易数额最大的、 啊、 应该是我买了一个打印机吧，也就可能几百块钱而已。 哎、啊，就是你一般最大的这个额度在 TV 上就。 我不会买太贵重的东西，比较少。嗯，前几年买过手机， 啊、 前很多年前了。 那怎么后来有一次惨痛的经历？ 也没有了，就手机的折旧率也没有那么快啊。总觉得特别大额的， 是是是 还是有点不放心哈。 啊，是是是、嗯，哎，那你这个思想还比较保守啊？ 对，比较保守。 年轻人中很少见啊。 是的， 你这个， 你买多少钱的？ 啊，不，我是因为没多少钱，所以买不上多少钱的。我这个。历史订单估计再翻到上一笔，除了这一笔双十一就是上一笔了，应该、 嗯、 就是上一个双十一。 手机壳几十块是吗？ 手机壳也很少买，因为觉得有点贵，还是什么卡包啊之类的。 好，也希望小伙伴们在花椒平台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今年双十一这个购买的最大额大概是多少钱的这个商品呢？ 没错， 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收获到的好物哈。送给大家一首歌，在短暂的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I wanna listen to Green Day. Don't wanna be an American idiot. Don't want a nation under the new mania.Subliminal minds to America. Welcome to a new kind of fashion. All across the alienation land where everything is meant to be okay. Television dreams are tomorrow. We're not the ones who meant to follow. For that's enough to work you. Now everybody turn to propaganda and sing along to the age of paranoia. Welcome to a new kind of tension all across the alien nation. Everything is meant to be okay. Television dreams of tomorrow. We're not the ones who meant to follow. For that's enough to work you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分享我们早间的资讯。 没错，早上好啊。这个嗨，这个你说说完双十一是吧， 我总觉得许可这早上起来状态特别淡定。 对对对，我跟你说，人一定要淡定一点，就是不要太激动。因为在一周之初啊，你要想想你这个周一到周五还有周一周二周三，哎呀不能想这个，还有五天啊，大家才迎来这个双休日。啊，所以呢就是你在周一一定不要太激动了。如果你太激动了，我怕你撑不到这个周五的时候。 可是我们微微一笑这个周一有一个传统 是吗， 就是说大家要在周一立 flag。 哦， 然后就是这周我要做什么？ 哎呀呀呀！ 你要不要立一个在节目里？ 不是王爽，你们都完成过吗？我先问，立 flag 这个事 我们只管立，不管完成。 对，这个事儿是没问题了。但是这好，立个 flag 就是要多睡一点觉。 啊，我也是，这周要好好休息。 对对对，因为这个实在是这个上周啊、上上周没太休息好，这个持续的这个啊、 持续作战。 对，这个人真的是非常脆弱啊， 是的。 所以这就让我很佩服，你知道咱们台的一个活动，就是最近这个 Metro Radio 啊，这个945啊，这个 Mr. Q 在挑战这个200小时不睡觉的这个记录、啊、 我也看到了 啊，让我个人觉得很钦佩啊。首先我个人对这个人体极限这个很钦佩啊，200小时这个不睡觉，说实话这真的很厉害。 我算算哈，200个小时是多少天来着， 他不是有吗，他是十几天是吧、 十几天，哇， 是吧、好像是。 这个我觉得很伤身体啊。 对，但是也是破，好像破了一个记录， 破了一个记录。 对对对，反正也是，我觉得我因为昨天还听了一下，特地听了一下，因为过了很多天了嘛，听了一下他状态也不错。我感觉啊、应该祝福的，应该没问题，应该能完成啊。对。然后 所以他做的是一档音乐节目，对吧？ 啊，对对对对对。 有没有可能在给大家播歌的时候播一首10分钟的歌，然后睡一会儿？ 或许应该不会吧，而且 他的歌的节奏感都挺强的。 啊、而且我很好奇，你说这24小时不睡觉，然后第二天还能那么活力四射？所以当时我就对这个人体的极限啊，就是产生了一种这个抱有这种期待。所以呢，我就觉得，哎，那其实人平常睡少一点应该也没关系啊，起码你还睡觉啊。 并不是啊。 但是你深有感触是吧，王少？ 并不是，因为今年这个诺贝尔奖生物奖的这个得主就分析说，如果你想变得更穷和更丑，然后更不健康，那你就熬夜吧，对吧？就是说极限是一回事儿，但是，那是一个极端的状态嘛，大家都知道，对吧？ 那为了变富啊，这个哎呀，这一个 为了变美， 好好睡觉，我这睡觉就太重要了，这周 是的，是的， 好，就立下这个 flag 啊， 这周要多睡觉是吧？ 对， 这真是一个慵懒的 flag 呢。 对对对，慵懒的 flag 啊，适合慵懒一点，冬天了嘛，是吧？动物都冬眠了，何况人呢？你这个说到这会儿啊，咱们给大家分享一个，说微信啊每天这个处理2.05亿次通话。说实话看到可能大家并不吃惊，因为微信的用户非常庞大。 对 啊，因为你这个啊，截至今年这个9月啊，微信曾经统计了一下，有这个9.02亿的用户在登录啊，这个数字呢，这个基本超过了中国14亿总人口的64%。 当然中间应该还是有很多外国人也在用微信的 啊。是啊。啊，外国人也用微信啊。 因为现在只要你在中国或者跟中国人打交道，你不用微信你就寸步难行 了，就 out 了，对吧？ 对、 咱们原来那些广告词儿，再不用你就 out 了， 寸步难行，真的是。 对，所以这个，哎，外国人买过微信叫什么 ？WeChat 是？ 对 ，WeChat。 哦，说呢，大家有一个统计，这个微信上呢，55岁到70岁的越活跃用户呢，居然能达到5000万。啊，这个令我也是比较吃惊。啊，各种数字也是都在增长。啊，不过增长最快的就是一个语音通话。就是指那种音频通话，你知道吧？ 对，你用的多吗？ 啊，很多呀。 你也用的很多。 对， 为了省电话费。 其实大家倒。哎，其实你说要省电话费吧，你说你每月，因为现在很多套餐不都有说免费赠通话吗？ 包月， 但大家仍然很喜欢打那个语音通话。这个其内容，我觉得还是跟省电话费应该分不了太大关系啊。但是其次呢，我也觉得它跟电话一个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说有时候你微信打这个语音通话，可能那人未必能听到，因为这微信的这铃声啊，跟他给你打手机响的是不太一样。 是的， 是 只有你微信在线的时候，它才会响，对吧？ 哎，微信是关不掉的。 哦，可以关掉啊，从后台如果你把微信关掉的话，哦，那你是听不到这个语音通话的这个来电的，是可以的 啊。微信还能这么关掉呢？ 待会儿我教你啊。 不是，微信还能关掉听不到呢？ 当然可以啊。 哎，王爽，你这个是个技术宅女性啊，你这个啊，可以可以可以。所以就是很多人爱用这个啊。这个统计过呢， 平均到每个用户每月呢会通话19次，每月时长139分钟。 嗯， 说到这儿问问王爽， 我肯定达不到。 抽样调查， 嗯， 你平常用这个语音通话多吗？ 我比较少，我通常在两种情况下会用。 嗯， 第一种情况最多就是说这个手机的这个信号不好的时候。 那你还用语音通话？ 不是，我是说这个，比如说 4G 的信号不好，但是有 WiFi 的时候， 哦， 这个时候我会用这个语音通话。 是。 还有一种就是说，哎，比如说在这个国外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境外的时候，哎，用这个语音通话，确实在有 WiFi 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但是现在，其实总体打电话的量也比较少了，我可能一个月也达不到139分钟这么多的电话呢。 对对对，那看来是有很多打电话的人分摊到我们身上了，是吧？ 是的， 对。然后呢，就是曾经有一个统计啊，说这个根据中国工信部公布的数字啊，2016年啊，这移动手机单月的通话时长呢，超过2334分钟。 嗯， 就是2334亿分钟。 嗯 啊，这时候呢，使用微信语音的还不是很多。2016年， 嗯， 通话时长呢，大约是这个规模的这个20%，当时的微信。 嗯， 然后呢，照这个速度发展到现在呢，目前从单月通话时长来看，微信已经超过手机的56%了。 嗯， 啊，就是它已经完成逆生长了，你知道吗？就是打微信通话的人非常多啊，所以就是说，其实它引发大家一个思考，就是说，其实啊，最早微信出来，其实最革新运营商的是一个短信的业务， 对， 对吧？ 嗯， 现在说实话，你还发短信吗？ 嗯。 就非常少了，是吧？ 对，我这双十一收到了全年最多的短信 啊。对对对， 就是各种商家发来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短信业务你包括原来咱们其实过年过节就发信啊，就这种你知道吗？ 对，就是 这种祝福的短信。哎，那会儿变得也很头疼啊。 嗯， 现在自从有了微信哈，能代替都代替了，是吧？ 对，我确实想为这个移动运营商捏把汗哈。 是是是，嗨，没关系，这一下不是不用担心咱们这个是吧？然后呢， 瞎操心是吧？ 对对对。然后 其实我还关注到一个点哈， 啊， 我刚刚是对这个比如说打电话和用微信打电话来相比较，但其实大家用过微信的都知道，就是我们在语音通话的时候，那个按钮其实是有两个选项的，还有一个视频通话。 视频通话对 啊，但是用这个的人还是比较少，对吧？ 因为他可能流量啊，一耗的比较大， 感觉这中国人还是比较含蓄 啊。是吗？视频通话， 就大家还是比较愿意这个。就别见面。 那是，你想啊，能视频通话那会儿，你通常下班或者都没起在家，在家的状态一般都是是吧？女生素颜啊，男生啊乐里乐特啊， 对， 上衣穿跨个栏儿是吧？大光膀子，这不合适，这在家里你知道吗？ 大冬天的跨什么栏儿？ 这说明咱暖气烧得好是吧？ 嗯， 这 总之就是这个，为了节省一个小时的化妆时间，大家还是用这个语音通话比较。 本身一点，用声音就像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对吧？ 对， 大家可能很多人喜欢，哎呀。觉得应该开车啊，在这个收音机上听有电波的感觉，是吧？但是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来观看，所以多重选择。 好，送给大家一首 Run Away， 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Take a breath, take a break for a minute. Now I gotta figure this out.Fools, sick of losers still winning. I get so turned around. It pulls you drop when I drink the last straw. Then the camera's back on and I'm done pretending. Nothing can get me down. I'm a little unwell, like I'm not myself. And I need another joke, like I need a heat stroke. Gotta get out somehow. We can run away, we can take flight. We don't need a reason, we can run away. Don't worry, just make your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炒一炒，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啊，正在收听的节目就是《微微一笑》。早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如果你是收听的话，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两个频率、 哎； 如果你是收看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 是 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通过找到我们的这个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的活力。九八二的房间，还有北京时间 APP 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 没错， 今天是一个周一，感觉大家好像今天早上都有一点忙碌哈。 那肯定， 这个不知道现在 过完手之后，这个啊，对，开玩笑，这个主要是过完这个周末疯狂的买买买，估计早晨大家一早上班，现在应该正在，我觉得八点啊，应该是在上班的路上，或者 上班的途中 到了单位啊，早一些啊。 也希望在收看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小伙伴。可以在花椒平台上给我们扣一波666呗、然后让我们知道你和我们在一起，对吧？ 是是是。 因为今天早上就感觉大家都异常的忙碌。 对对对，大家可能只能在车上啊、就着豆浆油条嘛，你们这片花啊、随便吃一口，这个、听着这个广播啊。 好，那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早间的一些资讯哈。 是。 昨天我看到了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消息。 什么呢？ 我先来采访一下徐可哈。 说说说。 这个你被骗子骗过吗？ 这真还没有，就是网上玩游戏被骗了， 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机智的人，机智。 还有一个侧面反映了一点，我是一个比较贫穷的人，人家可能不太想骗我。 总在我们的节目里哭穷， 不是真的。 欢迎东北虎妹哈，六六。 东北虎妹啊， 东北虎妹， 东北虎妹您好啊，啊雷好。 这你这不是东北话，你这是港普。 就本来想说个东北话，突然一下咋模糊了，忘了啊。 嗯， 这个其实就是没，其实真的，如果你要不是老被骗子骗，一是说明你比较机智，二一个可能就是你比较穷的。 嗯，就是不会被骗子关注到。 对，就完全你不在那个受众范围，他的那个消费群体之内。 嗯，徐可说的这个挺有道理的。前段时间跟朋友在讨论 啊， 他就说你是接到那种，喂。王女士，你需要那个贷款吗？是这种电话多呢，还是说啊，喂，王女士，你现在有对你需要买房吗？或者说你需要理财顾问吗？就是哪一种电话多？我说当然前者多，说明穷人。 这是可能说明你留信息的地方，这个有可能。对对对。 好，那昨天我看到的这条消息呢，说的是专门为了破解这些骗术哈，是或者说让这些骗子没有办法得逞，哎，有人发明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机器人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Hey, I'm ReScam, an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chatbot designed to fight scammers by imitating victims. With multiple personalities. And an ever-growing vocabulary. There's no way for scammers to know. That they're talking to a computer. Here's how it works.When you delete a scammer's email, they simply move on to other targets. But when you forward your emails to me, I begin a never-ending conversation, so scammers waste their time talking to a chatbot instead of real people. Here are some excerpts from real email conversations I've been having with scammers. Do you wish to be a member of the great Illuminati family?Do you want to be payment $5 million weekly? Let us know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success. Dear Illuminati, what a wonderful surprise. I'd love to join your secret club. Do you do a bingo night? There is not bingo night. Please complete attach form with bank details for your received full payments of $5 million. Terrific.But to avoid detection, I'm going to send my bank account details through one number at a time. Ready? 4. This is not necessary. 7. 8. 来跟这个， 这不是出来逗我的。 来跟这个没有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们哈， 是分 来分享一下刚刚我们就是分享的这个小视频在说什么哈。 对， 这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收拾专门收拾骗子的这个机器人。 对 啊，它是在线给这个机器给这个骗子回复邮件的，因为在国外可能很多的这个诈骗的方式是通过 email 来传递的，对吧？然后首先上来呢，这个人工智能就介绍他自己，他说。它是有一个是一个有多重人格的机器人， 是 嗯 啊，可以变换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年龄啊，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机器人最厉害的一点啊，就是这个他说到中后端，他们可以和骗子开始聊天， 对 啊，你知道吗，这就很厉害了啊， 对， 然后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是吧，王超， 对他为什么要和骗子聊天呢， 对， 是因为他解释了一下，就说假如说我们识破了这个骗术，对吧，那这个骗子就会马上转移到下一个被骗的目标啊，其实就会波及到更多的人，但是呢如果你一旦碰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那你会和这个骗子展开一场永远不会终止的对话，就是浪费骗子时间呗。 对对对，这挺厉害的，而且他后边举了个例子，怎么浪费呢？ 嗯， 就是骗子说，哎，你把银行卡信息给我吧。 嗯， 这个人说，好吧，以免被发现，我就一个一个数字告诉你。 嗯， 但是这只是他的第一步。 对， 我觉得要如果无休止的聊天，还有更多的这个 对 套路啊。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演变一下，演变到电话里啊？现在 大家都这么说。 对，你现在你很多人接电话啊， 嗯， 这确实是有时候电话都不用接了，感觉啊，陌生电话，要是一打起来啊，人说，哎，你好，那这啊，这种。当然我也是很怀疑这种的这个推销能力啊，就是他能成功什么、但是呢就是有时候让你 还是有成功率的、 对、有时候让你还是说实话有一点烦躁， 是的、尤其是在你特别忙碌的时候， 没错，所以如果这个机器人但是难呢就难在这个号码他怎么能断定是这个是吧， 对， 提前断定之后切入到机器人的语音通话中， 特别希望移动运营商就是当我们有一个手机把某一个电话号码加入黑名单或者说它是这个骚扰电话之后， 是 就能够把它就是永远的列入到这个骚扰电话的这个行列里， 是，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他们这些人的这个电话好像一直在变、 他们都是虚拟的那个号码拨号， 就每一次都是不同的电话。 对对对，对于这个具体技术我也不是很了解啊，反正就是我反正没遇见过重样的电话。 但是呢，就是看完这段视频，我真的觉得是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对吧？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之后，我觉得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方式，陪你玩到底， 陪你玩到底。是，我是觉得吧，这个在国外吧，可能还能跟人对两招啊。我觉得在国内，你如果跟人这么说，估计骗子也会挂电话吧。就有容易识破。 对，是的，是的，骗子也会很烦躁。 对，就是你，王爽，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骗子给你发微信聊天、发短信聊天的时候，你还跟他们回过两三句？ 我自己没有回过，但我看过很多小伙伴发的这个朋友圈，他们在这个。我们说调戏这个骗子吧， 是是是，但是其实我曾经吧，就是也是很久之前啊，其实就是我也想说，通过浪费他的时间，让他少一点给下个人打电话，曾经尝试过，后来发现其实人家还是比我精的， 对， 人家一听你这个大概是这么个套路啊，人家挂电话了，但是你知道，当你被推销电话挂在电话的时候，其实这种心理也是很。复杂的啊，五味杂陈，可以说 是自己的自尊心好像受到了某种冲击。 对 吗？总之呢，还是很欢迎这样的新发明哈，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希望这个大家变得火眼金睛一些，能够更多的识破这些骗术哈。 是是是， 保护好自己的钱财。好，送给大家一首 Don't worry be happy， 马上回来。 Every life has to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啊，漫威什么呀？你说早上 嘴糊了？ 对对对，微微一笑啊，大家早上好，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王爽。刚刚跟许可聊了几句，就因为这个可啊，很少上早间的节目， 是 我们分享了一下这个上早间节目和晚间节目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哈。 对，其实我倒不是说上早间节目少，我是对于这个人的作息啊，这个一直抱有怀疑态度。因为呢，王爽，你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这个作息吧。 我的作息 就是在上微微一笑节目之前，我是一个晚睡晚起的人。 是大概几点睡几点起？ 大概都得十二点一点睡吧。然后第二天也得睡到十点，因为我睡觉很多，是一个很 有福有福气、 很贪睡的人，贪睡的人。然后现在上微微一笑的话，就努力的在九点十点能够躺下，然后如果是十点钟能睡着了，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就会非常的精神焕发。 这一天哈、然后呢， 一天都觉得 没微微的时候 赚到了， 又回到晚睡晚起。 就没微微的时候，尽量十一点吧。 其实你这个作息真的啊，你这个在年轻人中真少见，老年人的作息。 在努力的靠近一种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 因为我刚刚问了许可，我说你这个今天早晨要这个来上微微笑，你这昨天晚上几点睡的呀？可说两点。然后我说你现在感受如何？ 就还行了，其实感觉 还行， 有点在飞，对，是吧？就是其实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可能是甭管多早睡啊，哪怕八九点睡，第二天如果六点起，不知道为什么也是会大脑有点缺氧。对，所以我感觉就是有时候 你有点晕早起。 对对对，有时候其实十二点啊，是吧，十二点一点睡啊，然后早上大概这个九点啊，过了九点是个坎儿，你知道吗？九点之后起啊，就会感觉这一天非常幸福。 就是九点之前起，就会觉得今天是早起。 没错，没错。 这个早起是稍稍带一点这个埋怨的，对吗？ 但是其实仔细看啊，倒还好，没什么埋怨，就活力四射。就是反而这个人，你知道吗？就是一定要睡到不是很满足的时候起来，就会活力四射。如果你睡得真的特别好， 反而会有点昏昏沉沉的。 就是你很淡定了，这一天你就会，你知道吗？如果你睡得特别好，你就会很淡定这一天。然后就是，其实你说呀，现在让我有这种晚睡晚起这种啊，是很多了。因为一般早上你知道咱们上班啊什么都得很早起来了。对，所以也就是逼迫着这个，有时候哎确实十点钟啊，十一点啊你就睡觉了。这个但是呢，就是因为人和人的睡眠质量它也是不太一样的。 确实是，你的深度睡眠和浅睡眠的这个比例不一样。 对，有些人呢他可能哎睡三小时顶上你睡六个小时，说这个人比较可气啊。有些人睡九个小时啊，感觉还其实他不如有时候睡三四个小时好。 是的。 而且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啊，包括之前有一些采访也问到，有很多人啊，就是这种昼夜颠倒的这种，你知道吗？就经常昼夜颠倒啊。但是呢，这个仍然这个啊，就是说整体状态 气色非常好。 哎，对对对对对，哎，你也会有时候很好奇。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 是吧？ 我觉得他们是天赋异禀。 我觉得吧就是我没学过医啊这个个人感觉啊无论是怎么样你保持一种规律就好，不要随老变动。 明白。 对， 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吧。 对， 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还是这个就是生活的精神一点哈，就是别这个老是睡不够，在这种状态下的话你可能就需要调整了。 是。王爽啊，再差一句啊，你这个每天其实如果你要是九点睡八九点睡早上六点起的话，这其实你睡的也不少了哈。 不少。 然后你这一天下午还会睡觉？ 有时候还会睡。 王爽，其实你是知道人这一辈子，你知道吧？活到一百岁大概有多少天，你是知道吗？ 我知道。 就是你给自己设定一个九十岁，就是你要这么睡下去，其实每天清醒的时间不是很多哎。 我醒着的时候效率高啊。 是效率高，但是你享受到的时间这个平均比例却很少啊。 我活得久。 是是是，佩服佩服，在下佩服。这个说到这个早起，对。说到早起啊，咱们就说说这个早起吃早饭。 好。 其实早起吃早饭，是一个非常有幸福感的事儿。 是的。 如果早起没饭，这个 然后又早起，对， 这 真是，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对，而且早饭很重要啊，现在很多医学上都有人提及。 是的。 说早吃好，午吃饱， 晚吃少。 哎呀，老人的口诀你依然背得很好啊，非常的六六六。 这还不是你起的头 啊？对，我也只知道个前面，其实后面不是记得很清楚的。 这个最近啊，说德克士啊， 嗯， 就是这一家开了一家无人店啊， 无人店，嗯， 无人店。 这个无人店其实我们在微微里分享过不少，比如说无人的超市啊，无人的这个、餐厅啊之类的。 对。 但是这次呢，是确实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快餐的品牌哈，开了一家无人店，给大家找到了这个无人店的这个图片哈，我们来看一看。 哎呀，这个装修很现代化啊， 是这个绿色和 黄 卡其色 卡其 之类之间的一个对比。 我这色调不太对，我的眼睛。对对对。 嗯，看上去非常的养眼，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一个无人，就是自助点单的一个系统啊。 这个其实跟你订外卖的，我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跟你订外卖的那个菜单差不多。 嗯，有点类似。嗯。 然后呢，这个你知道它最逗的是，它有一个大屏幕， 嗯， 啊，小屏幕就是 LED， 你可以选择点几号餐， 嗯， 啊，点完之后呢，它那个餐会等一会儿会传到那个你那个小窗口，就跟抓娃娃机一样， 嗯， 然后那个小窗口就会抬开， 嗯， 抬开之后就会可以把餐拿出来。 其实我现在有关注到，就是除了这个德克士之外，有一些这个国际大品牌的这个快餐厅哈，嗯，比如说这个前段时间改名为金拱门的这个， 哦， 对吧？就这些 是是 这些就是很有知名度的这些快餐厅， 是 虽然不是无人店。但是他们在店里也会有这样一块大屏幕， 对， 或者几块大屏幕，是为了在这个点餐的高峰期分流。许可你用过吗？你有多久没吃快餐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你要非常重视我，我这人有一特点， 嗯， 极爱吃快餐 啊，是吗？ 很 神奇，你是一个垃圾食品爱好者。 我不允许你管他叫垃圾。那当然，这可以，当然是因人而异啊。 嗯， 我个人呢，就是非常喜欢这些快餐类。 嗯， 就是我有一种快餐瘾。 嗯， 你知道，一周不吃个这个一两回啊，就很难受，浑身。 是吗？ 对对，你不会有吗？ 我不会。 哎，你真的太健康了，你这晚上九点睡啊？你是不是每天喝点热水，喝点枸杞啊？女人嘛，是吧？多喝热水总没错。 拿一个老年人保温杯， 是这意思吗？每天喝点热水，泡点枸杞。 我会吃冰淇淋了。 你看，你下午还睡觉， 嗯， 又泡泡茶，看看世界，观一观雨啊。 嗯， 晚上大概搓搓这个核桃，然后啊转一转，然后就该睡了。 我是玩主啊，我还搓核桃。 不是，王叔，你这个今天真的啊，虽然是第一次见，但是第一印象很重要啊。我也可能对你贴上了这个啊非常健康的标签啊，健康的英文词 health。 没有在 healthy， 就是努力的在靠近健康嘛。 啊，努力在靠近，嗯， 因为我曾经是一个体育记者。对吧？其实这个经历对于我的整个的生活方式有挺大的影响的，包括 现在应该是 开始 健康的呀。 不是啊，我就是从做体育记者之后就开始喜欢健身，养成了运动的习惯。然后你又运动了之后，你就会天然的就开始拒绝这些垃圾食品了。你会在意蛋白质啊和这些比例。 这点可以理解， 嗯， 但是你想体育嘛， 嗯， 是吧？啊，大部分 熬夜看球， 对，跟咱们都是这时差相颠倒的， 嗯， 而且有时候运动员呀，啊，你要去采访，你不可能能按照你的这个，比如说很规律的作息。 所以许可你还不是特别了解，就是一个体育从业者 啊 和球迷还真是两回事儿， 是吗？ 对。 就是那你报道的大多数都是这种，就是 啊，哦，对对，我曾经没有跟过大球啊， 哦， 我会跟小球， 是 比如乒乓、羽毛这些，嗯， 对对，因为这个你知道，因为原来要是解说比赛啊，是吧？解说个球什么的， 对， 基本是晚上， 对 啊，你知道 大半夜， 对，大晚上很有激情， 嗯， 啊，萨尔都不提了，萨尔都不提啊，都全是中传啊，他们的中传效果呢，今天非常发挥了。 而且据我所知，这些这个体育解说员，嗯，他们在半夜下了节目之后，结束了解说比赛之后，通常他那个就是兴奋劲儿他过不去， 对， 然后他得在哎在自己再待会儿，再看个电影什么的， 哎， 通常要睡的时候都快天亮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状态很对， 嗯， 其实这真的，因为你要有状态，你不能晚上解说个球， 嗯， 那你晚上打开这个是吧？甭管是欧洲杯、世界杯啊，一打开电视。嗯啊，哦，萨切罗今天的传球还不错，你就感觉啊，这不对呀，啊，这个状态是吧？所以说人家有 醒醒， 对对对对对，啊，其实咱们说这个，这扯有点扯远了啊， 嗯， 再扯回来啊， 嗯， 说这种，其实他虽然说是开了一家无人店， 嗯， 但德克士呢也是表示说这家店啊，仅仅是说前台没人啊，后台还得有人备菜啊， 那当然， 你说对吧？ 厨子是必备的， 是是是，如果这后台如果能发展成纯流水线机器人那个，我觉得那这个真是进步到一定水平了， 嗯， 而且呢，这个德克士宣称啊，这个其实啊前台没人的这种店， 嗯， 是作为一种营销的手段， 嗯 啊，活一下这个一二线大城市啊，就走一下时髦，你知道吗？ 嗯， 也是为了宣传一下自己的这个品牌效应， 嗯 啊，因为其实王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觉得， 嗯， 我觉得在目前来讲， 嗯， 其实如果前台没个人，还真挺麻烦的， 嗯， 这个餐厅， 对，会让大家有一种服务不是很周到的这个感觉。 服务都其次， 嗯， 如果你是一个老顾客，比如说我是一个快餐老顾客， 嗯， 我是个老司机， 嗯， 不能进去啊，6268这个密码都能记住，然后这个 IP 点完之后瞬间来，可以我自己吃完，然后把盘收到哪儿，我就可以很快的走掉。 嗯， 但是当你面对一些新用户、新朋友的时候，当他们想选择，因为你知道去餐厅点菜， 嗯， 那不可能菜服务员一般说，哎，先生点什么呀？啊，你菜单都没有啊，是不是？比如推荐一个什么？ 就是需要大家协助一下， 哎，需要协助，需要询问。 哦，明白。 而且有时候很多人吃饭啊，我这人就讲究一个，比如说你去买东西啊， 嗯， 现在很多人选择网购， 嗯， 是吧？ 嗯， 王爽，你作为一个女孩， 嗯 啊，你是在实体店买东西多，还是在网上买东西？ 那肯定是网上买东西多。 网上买东西多，嗯，是吧？但是你有时候觉没觉得，如果你同样买一件衣服、买一双鞋啊， 嗯 啊，你在实体商店啊，这个小这个销售员 夸一夸，嗯， 这个哎，给你记下，哎呀，你脚真好看啊，哎，腿长2米啊，哎呀，这个啊，给你拿完这双拿那双啊， 我又不是傻。 虽然这时候对，可能网上比它便宜100块钱， 嗯， 但是你有时候觉得，哎，算了，实体店买吧。 这是一种心理补偿。 那，嗯，你买到了，你想想，是一双鞋，是一双服务啊， 嗯， 从人家拿这个袋子到 自信 到你的门，到你的这个身前， 嗯， 是吧？你就觉得这个值了， 值了。 对，如果你这个想想，你订的是一个快递， 嗯， 虽然拆快递很有惊喜， 嗯， 但是少了这么一个服务这个环节， 嗯， 啊，可能幻化到网上， 嗯。所以说会有深夜食堂这种电视剧吗？就有的时候吃饭跟这个店家聊天，我觉得也是吃饭中的一个必备啊，或者说是一个加分项。 但是这种店很少， 啊，很少啊。 你说你吃哪个都跟店家聊， 但是许可的需求就是说，我就点快餐也需要，就是哎跟人唠两句，对吧？对吧？就是 快餐真的很难唠。但是你说到深夜食堂这种啊， 嗯， 哎，王爽， 嗯， 你既然每天都这么早睡， 嗯。 你是一个没太有夜生活的人吧？ 嗯、这也分阶段了啊，分阶段。 你会有时候在深夜的时候， 嗯， 啊，步入小巷，步入一些老店，啊， 会呀， 啊，胡同， 会呀， 啊，找一些小酒馆， 会去听音乐，嗯。 啊，你只喜欢这种倾听是吧？就不喜欢交流这种？ 也会呀，啊，就是我不喜欢特别吵的这种 bar， 要安静一点的这种，哦，然后可以聊天，可以喝点东西。 但是音乐聊呢？ 但是音乐一定要好，朋友啊。 啊，就是你是会就晚上带着朋友就是一块去？ 会呀，啊，会呀，啊，会， 哦， 当然会。 我特指的是那种，你知道，就有点像深夜食堂那种， 就是自己一个人一人食啊。 对，因为晚上的时候，有时候晚上，比如说啊， 嗯， 这个10点11点啊，你睡不着觉，哪怕喝口这个白开水啊， 嗯， 喝口矿泉水， 嗯， 也会到寻觅一个小店啊， 嗯， 就是一般会很熟悉的这种店啊，老板对你的这个周遭经历也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买瓶矿泉水聊2小时， 对，这个其实在 前你对店家好残忍。 这个其实在前半生里边也有体现啊， 嗯， 就是酱子那个店，对吧？ 嗯， 哎，对，就是这样，你会找一家店啊，进去跟他聊聊天， 嗯， 啊，聊聊最近的生活，可能你们两位并不是很认识， 嗯， 啊，并不是很熟悉彼此， 嗯， 啊，但是大家正是因为这种这个隔行如隔山的这种状态啊， 嗯， 就大家聊得很尽兴，而且你能接触到不同行业的不同人， 是的， 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疑问， 嗯， 他们从哪儿来？ 嗯，我又要到哪里去？ 啊，不，没这么深啊，他们从哪里来？ 嗯， 你要想一想，他们是哪个地方的人？为什么要从事人目前这么一个行业？ 嗯， 那他们是为了什么呢？他们为什么现在要在干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各种经历其实都很有意思。 是的， 都可以 让你，每个人都有故事。 对，都可以让你去做一期哪怕小专访，但当然这有点这个，职业病啊，但是，就是让你感觉这个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 嗯，但是听完了这个可的这个经历啊，还是觉得略感孤独啊。大半夜的要喝杯矿泉水，还得找人聊两句。 王爽，有一句话讲得好， 嗯， 孤独使人清醒，孤独使人进步啊，孤独使人学习的源泉啊。说这个， 总之你开心就好。 对，你想嘛，有一句话说得好， 嗯， 情侣在一块儿就只剩打打闹闹， 嗯 啊，这个 打打闹闹多好 啊。对，当这个你个人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啊。我觉得人还是要不断的学习进步，对吧，王爽？人还是要不断的学习啊。 总之你开心就好。 好， 北京时间来到了8点29分，马上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 是， 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啊，山微，哎呀呀呀，微微一笑啊，珊珊今天没在啊，是我和王爽，我是徐可啊。 嗯，大家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 是 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还有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一个画面， 嗯， 跟我们互动起来。 是， 嗯，今天是一个周一，不知道大家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上班的地方没有，到了公司没有啊，也差不多了啊，这个休息休息，整顿一下精神，要开始面对一周的工作了。 对，其实有的时候说话啊，其实你要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啊，就非常有激情。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如果你找到了一个你特别钟爱的职业，那你这一辈子都不用工作，因为你每天都觉得自己没在工作。 啊，这个好， 太鸡汤了，对吗？ 啊，这好吧，好吧，对，没准是真的啊，这个 没准是真的。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就是说，就因为干你特别喜爱的事儿吧，就有时候有容易少点严谨性，还是要有点严谨，像工作。 对，就可能容易过于感性。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其实面对一周的一天，周一是一个早的开始，我觉得是一个啊，无论是你早晨，哎，你说会不会王总啊？会不会这个点有朋友还没起呢？ 当然会啊。如果我今天早晨不来上节目，我肯定就没起啊。 那你会选择干嘛？ 我会选择打开收音机听微微笑啊。 呀！ 哎，我真的会在家，如果我不上节目的时候，我会边吃早餐边听广播。 对，因为就是我不知道广播对王爽的感觉啊，就感觉对我自己是一个陪伴。 当然是， 对吧？你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收听 FM 哪个调频哪个频率，当然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啊，非常好听啊，在里边随意选一个你喜欢的这个台，其实当你收听的时候，无论是主持人在放歌啊，还是说主持人在调侃，我觉得 让你有一种热闹家的氛围。 对，而且确实有一种， 是不是咱们就是在这儿扎根，所以有一种家的氛围？应该不，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被收音机里的这个歌声打动的人一定是不在少数，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验。嗯，而且这个收音机的这种陪伴感哈，我觉得来自于它能让我们想象。 嗯，啊，脑补是吧？ 对对对对对，是的。 对，那大家脑补一下呗。 嗯， 我和王爽是什么样的人？是胖子吗？还是精神？我觉得啊，王爽，哎呀，说实话，没有在收音机前听，哪天要听听，我能判断一下你大概就是，如果没见着真人的话，一般会脑补一下，哎呀，这真人长什么样，就很好奇，你知道？对， 也可以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猜一猜我们的这个性格哈。 对，那我就想问王爽，一般你要是不上班的时候，你会刷朋友圈吗？这样？ 当然啊。 哦，会刷朋友圈啊。 我是一个朋友圈粘性还挺高的人， 啊， 我觉得，最近有下降了。 那你朋友圈应该加的人得挺多吧？像我这种朋友圈，就是十分钟之内翻，可能朋友圈都没有更新这种。 哦，你有多少个好友吧？ 190多个。 啊，190。 怎么了？ 行，我可能有，我也可能有1000多个好友，1200多个，所以。 不是说1000是上限吗？999个。 哎，不是啊。应该是可以， 啊， 应该是可以超过。我看一下哈。 对啊， 我的这个好友们， 就是， 应该是会在这个通讯录的最后一页，对吧？ 就是感觉其实你学历还蛮高的，是吧？ 没有啊， 从小学开始积攒这个。 1530位联系人，啊，是真的是可以超1000的，所以就是刷朋友圈还是 就是你其实交友广泛那种，就是社交比较广泛。 嗯，活得比你久一点而已。 啊，这个真的我很佩服啊，这个真很佩服。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微微观世界这个板块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话题哈。我们给这个起了一个名字叫现代生活恐惧症。什么叫现代生活恐惧症呢？其实没那么恐惧啊，是说这个精神病学上有很多的恐惧症啊，比如说这个咱们最常见的密集恐惧症 啊，这个是这几年让大家普遍普及知识的一个， 对对对，密集恐惧症也叫密恐哈，还有这个叫恐高症啊，这是一种我觉得心理和生理双重的一种这个恐惧症哈。 你有恐高症？ 恐高症，我特别怕坐缆车。 你玩游乐场吗？ 比较少。 你坐过过山车吗？ 当然坐过。 害怕吗？ 但是我觉得过山车还好，就是我对于底下有轮子和有轨道的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哎相对安全。但如果你把我吊起来啊，坐飞机我也会有点怕，我有点稍微有点恐惧，我是有一点轻度恐惧的人。 我觉得王爽你还不叫这个足够恐高的人。就是真正恐高的人是会站在自家6楼的楼上，往底下看都有一种晕的感觉。 哦， 对， 你恐高 啊？我简直太特别恐高。 你特别恐高啊？ 我简直恐高到一定程度。 那你坐飞机怎么办啊？坐飞机没事， 就是要死啊，就是感觉。 哦，真的？ 对，就是你知道像我这个人就是从小到大啊，各种什么迪斯尼啊，在北京的欢乐谷啊，我基本只去吃，没有玩过，连最简单的那个， 就我就看看，我就静静的看着你们 玩。对，就旋转木马我敢坐。这个实话啊，旋转木马我敢坐，哪怕那种小飞机我都不敢坐，就那种就是就趴在上面那种上下儿童那种我都不敢坐，包括很多像咱们世纪公园有个椅子，你坐在上面它会周啊，也很爽那种啊，但是哎呀，很多人觉得特仙女那种，我也不太敢坐。 哇，原来许可是一个这么重度恐高的人。 对，特别重度恐高，我甚至在楼上往楼下看的时候，就是通过那个落地窗往下看的时候，啊，心里一阵就一晕，然后你知道恐高症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效应，就是想往下跳。 啊，是吗？ 对，你所以你不是特别了解恐高症，就是恐高症会，我就想马上跳下去，我就一刻都不想待，我就想跳下去， 好危险啊！ 对，就是后来我 总结一下，所以你千万不要靠近窗户， 没有，但窗户你跳不出去嘛，因为身材就是窗户也开不了那么大。就是后来你总结一点就是什么呀？就是为什么想跳？就是你想马上到地面。 哦，这样你就踏实了。 对，其实就是说游乐场我肯定没有设计。高楼啊，高塔呀，像什么世界第一高建筑啊，我只敢在建筑里边。如果我脚搁在那个边缘，建筑的边缘，真的，你首先会这个心里，我就是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呢？就是心里会慌， 腿会软， 就是腿软不软吧，腿肯定会软。但是 你知道这些年有很多建筑会，比如说这个咱们的这个央视哈，就会有这种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廊桥，然后它这个地面是用这个玻璃铺的。 是，或者说个景点儿呗，玻璃栈道 啊，玻璃栈道， 对吧？ 对 吧？玻璃栈道这种， 在这个张家界就有 啊。对，咱们国内 我去张家界的时候， 走了吗？ 走了，但我那时候就觉得腿软，我就特别想趴下。 啊，对，那个是一个对于人正常的一个恐惧。 嗯， 但你知道恐高其实不用底下铺上，你知道吗？只有在底下。 我们有一位网友， 啊， 说恐高的人身高1.8米，站在地上一看地下，吓一跳，赶紧蹲下来，好怕好怕好怕怕。 这目前应该没有啊，这有点夸张了。但是你这个段子很有意思啊，对，你这个段子很有意思。 你很机智啊。 对。就是你知道，真的，如果真的恐高，恐高当然也分不同程度啊。 嗯， 就是 对自己身高都恐的人，这怎么活呀？ 这就是你长矮一点呗，是不是？ 长颈鹿估计会有。 对，反正我是游乐场没玩过。 嗯。 然后呢，六楼之上不敢往下看。 嗯。 然后对，坐飞机就是那简直能跳脱就跳脱。 哎，这个我觉得这是 极度恐惧的。 我觉得我真的特别理解，就是恐鸡的人他的这个困扰，因为我曾经有几年就是特别恐鸡的时候啊，我也是这种能不坐飞机就不坐飞机，但是这个就会完全就是牵制了你生活的半径。我们所说的什么就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这个你就走不出去啊，对吧？ 呀，给你推荐几条最美的火车路线、啊，这个火车啊，这个一路走很远啊， 嗯， 很舒服的这个铺啊，可以有很多的美食， 嗯， 啊，你知道有这种跨国列车？ 嗯，知道， 对对对， 有可以去俄罗斯的，去德国的， 对对对，很厉害这种。 嗯，你坐过吗？ 坐过去俄罗斯的这种。 哦，是吗？ 我没坐过这种去俄罗斯的， 嗯， 但是我说如果大家很多人， 嗯， 应该是坐过这种去俄罗斯的吧， 嗯， 因为咱们离俄罗斯毕竟很近， 嗯， 然后而且很多，我看有人发朋友圈就截图， 嗯， 在坐这个列车的时候很漫长， 嗯，是的， 好像很漫长。对，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火车的人。 那你这跟葛优差不多呀，啊？ 对，我在火车上的这个时光，觉得很有感觉，很带感， 很带感， 嗯，而且心会很静，嗯，因为在那个空间里，你好像不能去做别的事情，然后你就看看风景，看看书，然后享受这个旅途，对吧？ 是， 嗯， 那你坐飞机一般会害怕什么呢？ 我比较害怕就是起飞和降落。嗯， 这你又不是飞行员，你害怕它干嘛呢？ 确实会有一种没有脚踏实地的感觉，确实会害怕。 那你飞起来的时候， 而且曾经我看过一套这个纪录片 啊， 就是专门讲空难的， 哦， 所以就是把自己吓到 了。你也是防患于未然，其实 就还是惜命吧。 仔细想一想啊，王爽，这句话我开导你一句啊。 嗯， 说句不好听的啊， 嗯， 起飞和降落你又能左右吗？ 左右不了啊，但是我也左右不了，我害怕呀。 所以就是说你完全没必要担心。 嗯， 首先啊，咱们这个技术非常过硬， 嗯， 这是第一。 嗯 啊，第二，这个飞机的这个事故率啊， 嗯， 这基本是所有交通工具里最低的。 是的， 是吧？ 嗯， 你要反复这么安慰自己。 嗯， 而且你仔细想，如果你看一些美国大片啊、特工片啊，你就会发现， 嗯， 其实飞机还是有很多操控性的。 是的， 无论面对哪种这个意外情况， 嗯， 比如小气流啊，这种大气流啊，在飞机时候突然出现上升气流， 嗯， 啊，咱们飞行员能很，因为人在驾驶嘛， 嗯， 啊，凭借经验能咔就，你知道吗？就应对自如。 嗯， 而且你说你操心，你再操心。怎么着，王爽？你开窗怎么着？背个降落伞跳下去？ 问题是， 是不 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不去操心嘛？你是一个重度恐惧的人，你还在安慰一轻度恐惧的？ 你知道就是你知道，如果要不安慰自己，不麻痹自己， 嗯， 这一路， 嗯， 你坐过最久的飞机飞多长时间？ 10个小时吧。 啊，那就飞到国外了， 嗯， 就很大洋彼岸了。 嗯， 那当时你怎么过的呢？ 但是其实就是国际航班反而就是到平飞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安全的。因为它没有太多的颠簸。 那万一遇上气流呢？ 不要吓我。 May I attention, please? We have air from turbulence. 但是每趟航班， 其实国际航班还好。嗯，我一般特别不喜欢在春秋季的时候跨南北方飞，因为曾经我做体育记者，经常就出差嘛，就春秋季节的时候那个气流的变化，尤其是你跨南北方这样飞的话，是很颠簸的，会很吓人。 你遇到最颠簸是什么样的？ 遇到最颠簸就是那个机上的那个行李架啊，那倒没有，行李架就弹开了，被震开了， 就是说 行李掉下来了， 很晃，空姐都坐在那儿， 对。 然后很晕，你当时， 嗯，就是颠得很厉害 啊。这持续多长时间呢？大概， 嗯，反正前前后后也得有10分钟吧。 当时你在想什么？ 当时就是在祈祷，也不知道在向谁祈祷。 因为你知道吗？ 你呢？ 我 你就是全程在祈祷是吗？ 没有，对对对，当时全程，因为我经历过，就是我个人觉得啊，从我坐飞机到现在为止， 嗯， 我觉得每次飞机都有气流。 啊，对。多少都有， 对吧？ 嗯， 就是一直会有，就是颠少也好，颠大也好。 嗯， 而且我最近几次坐飞机呢，都是啊，在降落的时候不知道会为什么突然，哦，往上了一下就突然降落了， 嗯， 或 或者在起飞的时候咚的一下，就这种，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自由落体的感觉，嗯，会让人觉得心里一蹬。 对对对，或者在本身要降落，你比如说降落就这样的时候啊，突然你感觉跟啊就是坠了一下，自由落体很夸张，大家都呜呜一在飞机上，很刺激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啊，就是。基本也会这样，然后有时候也会很晃，晃到机上人会吐啊什么的这种。 啊，这么夸张啊？ 啊，对，会，就是我最近坐的一个航班，就是然后就飞机一直很晃， 嗯， 然后有很多人就是轮番去后边厕所吐啊，然后就这样，你知道吗？然后有人吐在座位上，就这样， 嗯， 确实比较晃， 嗯， 但是呢，我已经从重度恐惧就是安慰自己过来了， 嗯， 因为你知道，首先颠吧，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对，就是我们是只能束手无策。 对，你要是啪去机场，是认为说云劫机去呢，对不对？其实也挺，对吧？然后其次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相信这科技。 对， 是吧？但说到这儿，其实仔细想想也挺害怕。 但有的时候人的这个理性和感性，有的时候很难去相互说服。你说我要用我的理性去说服我的感性，然后让他不要害怕，通过一些数据和一些概率，很难。因为你的这个害怕是，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有的时候恐惧哈，是和遗传或者心理因素有关。你想想，就写入你这个 DNA 里的东西，你怎么能够通过理性去改变，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当然不是恐惧了，也不是恐高，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恐惧啊。之前我们 刚才给大家其实举例了， 对，之前我们分享过什么小确幸，对吧？这是小小的幸福。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那些小小的恐惧，也让大家这个想一想啊，琢磨琢磨，你生活中都有哪些这个比较小的害怕和担心的事儿啊？我们在一段短暂的音乐之后继续回来。 大家继续回到微微一笑。刚才我们跟大家起了个头，说我们今天要聊这个现代都市生活中的这些小小的恐惧。 嗯， 看到这个妮妮说，她说她恐人，见人多想离开。 哎，这个咱俩很像。 我猜你肯定生活在大城市。嗯， 对。 嗯， 哎，我一般就是你知道吗？我这人有点恐人。 嗯 啊，恐人在哪儿呢？就是我有时候喜欢热闹，有时候喜欢恐人，这其实还挺人格分裂的。自己想想。 嗯 啊，有的时候呢，我就不太喜欢吃饭。吃饭扎堆儿也还行，因为我觉得这家店一定很好吃，很热闹。 嗯， 我不太喜欢有时候，比如说干一件，比如业余爱好的事儿啊，人特别多，扎堆儿，哎呦，我的天啊，那个队排的，你知道就很多那样。 我觉得尤其是出去旅行，如果这个地方游客特别多，会直接影响你这次出行的这个体验。 哎，是吗？ 是的，就是你去看一个，你去看一个景点，对吧？然后你看的全是人海， 很舒服啊！我能看到不同的人来这儿，然后 人格分裂， 对他们做什么。做什么举动，他们在这儿说的哪个地方的话， 你真的人格分裂， 是他们哪个地区的，就感觉很亲切这样。 嗯，但是我想妮妮说的这个恐人哈，多少是就是感受到了来自社交的一些焦虑哈，一些焦虑。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呢，是跟这个恐人恰恰是相反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都市恐惧症是没人搭理恐惧症。 嗯 啊，什么叫没人搭理呢？说对方不回你的消息，这是其一。 对， 然后呢却在别人的朋友圈下面点赞， 这就是一个大家应该不做朋友的节奏了。 对，这是有劲，对吧？ 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人，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真的不太合适。 嗯，我记得有这个朋友圈使用微信使用这个指南哈，就是说在你还有没有回的信息的情况下，不要发朋友圈。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无论是微信里人家给你发什么，你就是说能说的不能说的，哪怕给人回个表情啊，这样是吧？ 嗯， 就是回一下比较好吧。 嗯， 就是起码收到 这种不爱回信息的人哈，美其名曰经常会跟我解释说，哦，我觉得我在心里回了。 好吧，是只能这样，可能不同处。We are nowhere， 不同处一个世界，这没办法互相理解。 妮妮说这种是没有存在感，确实是有一种被忽视的感觉哈。 这个 是许可。你要是比如说给朋友发个信息，他很久都不回，然后还发了朋友圈，哦，真的会有劲啊。 有劲，就真的，我这人很讲义气，就是我觉得。 你是讲义气还是心狠呢？ 不，讲义气，真的讲义气。我讲究大家情谊，就是说你不能这样，就是说哪怕你没看见啊，或者哥们之间是吧，弄点什么，这都无所谓啊。 嗯。 但是你要说真的，就是说啊，这没回啊，很正常。然后你去发朋友圈啊，一次可能不会有劲了，但是如果两次、三次，就是老是这样人，那我觉得就是起码你对我这个朋友的重视程度不高。 嗯。 可以重视这样，就是因为人总对自己重视的程度上很上心。 嗯。 所以起码能证明你对这个东西重视程度不高。 嗯， 但如果你对我重视程度不高呢，可能我原来对你比如说觉得你这个朋友很重要， 嗯， 但是后来我可能也觉得渐渐的，那既然你对我不是很重要高啊，人为了避免受伤嘛，那我把你也就是这列为不是很重要的， 降低你对我的重要性。 哎，没错。 嗯，我相信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方式哈。 是。 那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恐惧症里哈，很多都是跟这个微信使用有关的啊。 哎， 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恐惧症是零赞恐惧症，就是说你发了一个朋友圈， 这个真的很 这个还是憋了很久，对吧？ 对， 就是感觉憋了一大招，结果发出来之后没人理你。 对， 然后呢有更重要的是有其他的人发了跟你类似的，比如说你晒美食，别人也晒美食，对吧？ 对， 结果人家好多赞。 是， 这时候 你知道王恒啊，因为人呢，啊，它是一个群居动物， 是 吧？没有人可以一直一个人生活，对吧？ 很难。 对，人要找到社会的认同感，无论是来自别人还是来自社会啊，人要找到认同感。 嗯， 那么在这种认同感之下呢，其实就是你说的这个赞，其实现在可能作为微信朋友圈的一种手段啊，可能是个赞，但是可能变相的也作为一种存在感的刷存在感的一种感觉。 是的， 我相信每个人当你发一个朋友圈啊，比如根据你的微信朋友数量来定啊，如果你收到了很多赞，比如说10个20个赞，一定会很开心，比你收到1-2个赞要开心。 是的， 因为你觉得你这个东西啊，无论是鸡汤啊、自拍呀、啊、转发文章啊，起码是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受到了别人的关注。 对，你就会觉得心里很开心。你有没有这样，王少秋？ 当然会啊， 对吧？ 而且你无论发什么样的朋友圈，其实有的人说啊，我发朋友圈就是自言自语，我也不太关注这个评论和点赞。 啊， 但我相信内心深处，你发这个行动本身， 这是孤独的是吧？ 对，就是还是希望被别人看到，希望别人听到你的声音。 对， 所以这个零赞确实是这个我们都市生活中的就是焦虑来源。 焦虑来源，没错。 嗯， 而且现在其实微信朋友圈呢，

你说这么多啊，我突然就想起来，其实你说啊，人在恐惧的时候，有过一句话说特别好啊，说你应该这个正视你的恐惧啊，说为什么呢？就是说啊，说如果你要正视你的恐惧，就是说因为恐惧是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绪，说当你恐惧来临的时候，你往往要更大的一个去感受它，去体会它，去体会你为什么恐惧它，啊，当然我在恐鸡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样啊，做过这样深入的一个这个体验， 自己的一个心理建设， 对 吧？ 对 对， 但是这很简单啊，我觉得这不用多想，我恐惧我去体会它，就是恐惧坐飞机啊。 有的时候就是你就是道理总的再懂得再多，你还是遏制不住自己的那种恐惧。乐乐加金刚战神跟我们打招呼说上午好， 上午 好啊，现在已经是上午了，我不是应该说早上好吗？ 对对对，金刚是刚起是吧？ 有可能是， 有点幸福这生活。 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我们准备的恐惧症哈，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你们在都市生活中有一些什么样害怕的或让你们觉得恐惧的这个一些场景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我觉得我是有切身体验的，这个叫半生不熟恐惧症啊，是说现 在这还挺新潮的、 啊、是吗？是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跟别人只是这个我们叫这个就是很泛泛的很泛泛的这种认识、 啊、 对吧，然后呢就我们就加了一个微信好友， 是， 然后呢其实并不是很熟悉，有的时候名字都不知道啊，但是后来呢人又跟你打招呼，你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这种半生不熟的恐惧症，徐哥，你没有这种经历呀、啊？ 你再多举几例，我看发生的大概什么情况呢？具体、 啊、我跟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那个经历吧。 好好好，对对对， 就是前段时间呢，这个我就想买海外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海淘，然后呢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哎，最近有没有人去法国、意大利还有西班牙呀？我肯定想带个东西啊。这个还真有一个小伙伴特别这个主动，就说哎，我后天去意大利呀，然后会去巴黎。然后呢是一个姑娘啊，虽然人家这么主动的说我可以帮你带，对吧，然后人家去的这个地方呢又是我的这个最理想的目的地，对吧，意大利法国，可是我就是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这是谁 啊、哦、 你说 比较尴尬， 这时候怎么办？ 你微信没有备注吗？ 没有备注，这就是原来的一个没有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那就问问呗，你说哎不好意思、我确实有点那个 问题，就是我跟他一来一往的说了好半天了，都交代人怎么带这东西，后来反应过来这靠谱吗？这靠谱吗？对吧、啊 哦、 东西挺贵重的靠谱吗？然后后来就是我就想了一办法啊，就也是稍微可以降低一点这种难堪和尴尬的感觉，我就说哎，咱俩是不是一起上课的时候认识的呀？因为原来我就是上过一些这个各种培训班哈、 哦、 上过一些比如说咱们这个传媒大学播音主持的这培训班、 哦、 我一看哎，他也是传媒人，说不定是在这培训班认识的， 有可能。 对，然后后来人家说不是啊，我是那谁谁谁的同事、哦、我们一起在那广州认识的， 人家可能明白这事儿了， 人家就明白，就是我根本就没记住人家， 这其实挺尴尬的， 特别尴尬。 后来有人带了， 带了 啊，真的 啊，对。 哎，黄爽，你还是挺厉害的一个人啊，你这还是很有才的一个人、啊。 就没有，主要是这个还是挺靠谱的，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运气好。 是是是是是，其实你要说那这种，我好像不是很有。我这人这点还行，就是我微信。 你记人名字怎么样？能力？ 特别好，我微信从来不给人加备注，就是他们爱改什么名字改什么名字，而且很多人很惊讶见到我说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微信还是我改了名字改了头像，而且我俩也不经常联系，但是我就是 你告诉他我微信只有500多个人， 没有，我微信只有190多 啊、哦、100多个， 对，所以就是我说你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我觉得每个人起昵称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癖好， 是的， 就是我还带自我辨为功能，你知道，就是他啊起什么舞伴终生啊这种什么、啊接下来这种事儿，我就觉得啊，虽然头像也都换了，都不是本人，都是一些卡通形象，但是我觉得啊这应该是他，对。 这个没有这种能力的小伙伴哈，千万别跟许可这么学，因为就是比如说我经常会遇到这种就改了那个备注，不是改了名字然后又改了头像的人，真的不知道这是谁了、 哦、 还有的时候就是想起一个朋友来想跟他说话，就翻遍了微信不知道哪个是他、 哦、 会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场景吧， 是， 所以就会让我觉得哎，确实这个让我们就是你的泛泛之交和好朋友之间这个越来越模糊了啊，因为这个加了微信之后大家好像都是美其名曰都是这个加了引号的好友啊， 对，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还是养成好习惯多多备注哈、 啊、对，其实你要说到这儿哈，就是不得不说啊，我其实虽然没有这个名字记得很溜，但是我听声音很差 啊，是吗？ 对， 你作为一个声音工作者， 就是，我对声音呢，听自己声音很有把握，听大家，就是如果你要从专业上讲很有把握，但是平常打电话吧，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这电话画质不行还是怎么样，你知道吧？就是很多人声音啊，变声能力啊不是很高，因为你也知道，正是因为咱们是声音工作者，很多男生啊女生啊这个声音都非常好听，虽然有一些各具特色，但是都有具有同一个特点，就是说话声音啊气儿很通，很嘹亮， 都很好听， 所以乍一听吧，这有时候大家说话也很简练，喂，哎呦，我这个得反应一下这是谁， 那你这耳朵真不行。作为一个声音工作者，对，我是对声音非常敏感，马上就辨识度非常高。 王爽，是不是你身边的人这个声音很相像的人很少？ 有可能，有可能。 对，因为真的有一些人就是他们的，你要讲究这个科学，就是声带的长短啊，每个人声带长短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有很相像的。你比如声带它要都是这个五六厘米的话，这个发出的声音啊，中波低波，如果他们用气量差不多的话，就是特别像。 哇，这个好科学，好理性哈。 对，两个人声音真的非常像，就是当然了，如果你要说一个是走重低音啊，一个非常丹田，就是一个共鸣非常大的人，和一个共鸣非常小的人，你说这好区分，非常好区分。但是你一定要，往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世界上有很多人，共鸣一样，就是基本都是胸腔啊，学这个，比如说胸腔、口腔，声音比较高亢，又打电话比较有激情，这个气呢又不是很下去，所以第一句话呢，喂啊，一般都差不多。 主要是你身边声音好的人太多了， 也有可能。 而且大家都在就是不断的去修炼自己的好声音，都在往那个最100分的那个去靠近，所以越来越就是大家都差不多，有点像。 而且你知道这个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吗？是因为我也从来不存电话号码 啊，你从来不存电话号码呀？ 对，我就纯靠记忆看。 哇塞，真奇葩！ 这活在老式社会， 太奇葩了。 对，就是我至今给人打电话啊，接电话不，就是我一看这个电话啊，大概知道是谁。 哇天哪，也说明你的社交圈真的是不大呢。 电话没那么几个，就平常拨电话就那么几个啊。一想这个六开头的就是咱们台里是吧？ 好，送给大家一首《Never Know》。 This old story before, where the people keep a killing for the metaphors, but don't leave much up to the imagination. So I wanna give this imagery back, but I know it just ain't so easy like that. So I turn the page, I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Sure seems the same, with a different name. We're breaking and rebuilding, and we're growing, always guessing, never knowing.Shocking, but we're nothing, we're just moments. We're clever, but we're clueless, we're just human. Amusing and confusing, we're trying. But where is this all leading? We'll never know. It all happens so much faster.You could say disaster. Wanna take a time lapse and look at it back. We'll find the last word. Maybe that's just the answer that we're after. But after all, we're just a bubble in a boiling pot. Just one breath in a chain of thought. Moments just combusting. Feel certain, but we'll never, never know. Sure seems the same. Give it a different name. We're begging and we're needing and we're trying and we're breathing. Never know.Shocking, but we're nothing, we're just moments. We're clever, but we're clueless, we're just human. Amusing and confusing, we're helping. We're building and we're growing, never know. You can never know.Knock on my door to door. Tell you that the metaphor's better than yours. And you can either sink or swim. Things are looking pretty grim. If you don't believe in what this moon feeding, it's got no feeling. different names. Our hearts are strong, our heads are weak. We'll always be competing, never knowing. We're shocking, but we're nothing. We're just moments. We're clever, but we're clueless. We're just human. Amusing, confusing, but the truth is, all we got is questions. We'll never know. Never know. Hello，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微微一笑，早上好啊！我就是代班主持啊，代替水哥的徐可儿。 嗯，大家好，我是王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没错， 分享都市生活中的这些小小的恐惧哈。 是我看在咱们节目的最后啊，这个也是剩下这个15分钟吧，最后一个小时段啊。那给大家分享一个个人的恐惧症吧。 嗯， 其实呢，这平生最害怕的一次啊，我先问王爽，你最害怕的一次是什么？你先想一想。 我最害 怕 的一次啊， 对对对，就是最觉得自己可能要 哇！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是，你是说对于生命安全，那就是 生命 安全 那些有的没的。 我很小的时候被这个就打劫过， 哦，真的， 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真 的啊，真 的啊，在南方。但那时候我很小，大概才十几岁。 当时你就说叔叔干嘛吃糖？ 没有。 啊 当时和家人在一起，然后我的家人也被绑住了，然后我呢， 啊，这么夸张，是被绑架吗？ 是被绑架，就是抢劫啊，是抢劫。然后呢，就是因为 牧场或者 在一个山上，我们在爬山，是一个景区。 哦， 然后其他的游客呢都是坐缆车。那天我特别想爬山，所以我就提议说我们家爬山。 这是土匪啊，这是， 土匪， 这是有怨。 然后大人被这个绑架住了之后呢，就因为我走得慢，然后家里人就说你赶紧往反方向跑。然后我就往反方向跑，但是反方向还有两个人，就 大人也被控制住了。 对对对，然后我也被控制住，但是我被控制住之后，大家就束手就擒了，就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了。 给出去就好了。 对，所有东西都被拿走了。好在， 然后人家也就走了。 好在这个生命安全没有折损，对吧？啊， 对， 还是平安的回来了。但是当时就是坐飞机回来，都是没有身份证的，什么都没有，就是派出所开了一个证明，因为我们身上什么都没有了。那也算是比较恐惧的一次吧，六个人， 哦，你们几个人？ 我们三个人， 啊，确实， 但有俩女的，我们有两个女的， 是， 还有小孩嘛， 对，对，然后哇，那你这，哦，王总看不出来你是一个很有生活阅历的人。 啊， 你这个很有生活经历， 不是 你我的还是别说了。 不是这个小的时候成长很难，嗯，真的，我经历过 成长确实比较难， 是很难。我们家还有就是着过火，有过火灾， 不是你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对，但是在我上大学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这种意外了。之前就是基本隔三差五的，隔半年一年的就会有这么一次。 为什么呀？你们这之前是怎么？ 之前是这个 命令， 要大难不死才能有后福，对吧？ 好，那我这还分享吗？跟你说 分享一下，分享一下这个，分享一下许可最恐怖的。 不就我这事儿都太小。 这个场景， 对，这是有一次，有一次去就是泰国普吉岛玩嘛， 嗯， 泰国离比较近，然后飞机航程比较短， 嗯， 普吉岛又作为一个海岛， 嗯， 当时呢还没有就是特别多人去。 嗯， 然后去的时候就是没有很多游客， 嗯， 就是可能是那季节原因吧， 嗯， 当然这个地方肯定被大家已经旅游了很多很多时间了， 嗯， 啊，然后呢就去那块玩。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那去普吉岛嘛，是吧，对， 嗯， 要出海什么浮潜一下，你知道惯性的套路，那海边， 对， 后来我说那去呗，这没多想啊， 嗯， 然后坐着那个刚开始坐着那快艇啊，噔噔噔噔，因为快艇嘛就是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啊， 嗯， 那个很正常，因为没什么大风大浪，快艇本身就那样嘛，当时坐着还觉得挺爽， 嗯， 但是当时呢就是里程很远，大概要开一个半小时， 嗯， 你想 哇，你们去那么远的地方，那不是浮潜 一个半小时， 那就是潜水。 对，然后去一个半小时的地方， 嗯， 你知道，而且在那种海浪中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验啊， 嗯， 就是可能我坐的那个真是快艇啊，就只要一停之后， 嗯， 啊，它非常晕的那回，你知道， 嗯， 因为快艇在海浪中一停，就是会非常，你知道，来回晃， 嗯，就是你的惯性和你的小脑还觉得你在晃呢。啊， 不是惯性强大，就整个船也在晃，就晃得很严重。 哦、 你知道，包括那种小渔船，其实在海浪中就晃得很严重的会。 对对对， 在海浪中，然后啊，其实也倒没什么，浪晃晃呗，不行你跳海里啊。 嗯， 啊，然后就玩玩玩的差不多，下午那会儿啊，大概就要回来。 嗯， 回来的时候呢，因为中间我们先开了一个半小时，走到一个、一个地方之后，又开了半个小时，又往深入了半个小时啊。 嗯， 就是大概是两个小时的船程。 嗯， 啊，因为快艇开两个小时，其实还挺远的。 很远、啊。 因为很快，双马达的快艇开两个小时， 离这个岸边肯定是不近。 哦，别说岸边的，基本你那个看不见了，就 啊， 对对对，看不见人了，就是一望无际的海， 就全都是海呗。 对，连那个护船都看不见，就是会在那样、就是有点这种加勒比海盗的感觉。 嗯， 啊，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会儿说晚上玩到差不多挺晚了，说要回去吧， 嗯， 是吧？就说要回去吧，行，然后快点就往回开。结果呢，刚开了十几分钟， 嗯， 然后呢，这个船员呢很有经验，就看到前面就是还阴云密布， 嗯。 就有点像，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泰迪奇幻漂流》那种，就是看一眼看着前面就来了， 乌云压顶的感觉。 对，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很，就是大家会在犹豫。那会儿船长先把火熄了，说，因为这个因为船有限，因为你知道快艇它开起来不是说在船上就这么一直贴着路啊，像汽车一样。快艇就是正常浪的话，就正常没有浪的话，它都会往上飞一下，然后下一下，飞一下，下一下，飞一下下，因为快艇嘛。 嗯。 如果你想，如果你快艇加上一点浪的话，如果迎头有浪的话，来你在飞的那一下，如果浪正好拍上去，那就很，是吧？就这东西会很危险，因为 就是在大海的面前，快艇其实显得非常的渺小， 而且快艇本身也会飞起来， 嗯， 再加上浪一来的，你不就是吧？你就直接翻了呗， 嗯， 所以就是很危险嘛。然后当时就是说啊，会在犹豫，就是说还要不要回去？当时， 嗯， 然后当时呢，船长就说看看吧，说因为最近也是正好，因为我去普吉为什么没什么人？因为正好在雨季， 嗯， 对吧？说啊、其实之前他也开过，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嗯， 啊，说我们就往那个往雨里开， 嗯， 啊，刚开始其实还好，也就是啊大下雨大风大浪刮的船啊，就、 嗯、 就是原来可能是这样感觉，王爽原来可能是嗡里椅子是这样啊，就正常是这样， 嗯、 然后到了那雨里时候就嗡，然后啪，然后就这样，因为快艇到快了之后，因为真的很难控制， 嗯， 然后你那会儿觉得在海里就是真的非常渺小。 嗯， 然后呢？那会儿我就往船前面看，迎面那个浪来的时候啊，是非常恐怖的，你知道吗？ 嗯， 就是当你的快艇在往前那么压着走的时候， 嗯， 迎面有一个浪啊，大概一米左右那种感觉啊， 嗯， 你就看着它往这个方向来，因为浪不是说就这么一点，你往左拐一下能避开，不是这样，就是浪是一排，你知道， 嗯， 你就是知道这浪要来了， 嗯， 这时候船长会说，大家集体坐到右上角， 嗯， 然后把船熄火，一定要熄火。这时候如果你要开船，嗡一下开，它浪一来呢，你直接就再见了， 就翻船了， 对对对，这很危险， 嗯， 所以呢，大家就集体坐到右上角，然后去等待那个浪来， 嗯，那一刻是最恐怖的， 对对对，你就看着那个浪过来。然后那个浪呜就卷回来，然后而且好像还得在什么，就因为他也是泰文也不太懂啊，好像还得在浪怎么过去没过去的时候还要及时发动再走，反正这很丰富这个经验一点， 嗯嗯， 然后我就感觉啊那个浪呜浪，因为本身有台风的时候， 嗯， 船本身浪就是很大在晃， 嗯， 再加上你远处看着那浪，你知道吗，当四五个人在期盼那个浪来的时候，你知道，嗯，那种感觉真的不知道怎么描述， 就你不知道你在等待一个什么样的命运， 对，在浪，你就看着那个大浪，就一米的浪啊，在慢慢呜再往这边来，然后来的时候你就会，然后你就整个人感觉啊是这样，王爽， 嗯， 就是屁股里一的，就是嗡，然后就起来，然后 就人都炸起来了，从船里， 这你扶住啊，整个扶住那个后边栏杆，就人就会这样，就是自然的就会起来，然后船长就说再开船，然后往前飞，然后他后来就是说，因为两个小时的船程真的离得非常远，如果要照这么等下去， 嗯， 到晚上真的。后果怎么样不知道，因为当时已经六七点了，因为你知道晚上的海很恐怖， 嗯，是的， 再加上有台风， 是的， 然后呢当时你知道又有风， 嗯， 又有浪，然后我们的船呢，嗯，基本是快艇，就是你见过边走边熄火的船吗？ 我见过边走边熄火的车， 就是，对，就是要这样你知道吗， 嗯， 就是开个嗡嗡这么大浪，因为你知道正常在台风里如果开这个快艇的话都是会， 嗯， 啊上下很疼你， 嗯， 但是如果迎面会有很高的浪的话，船上会提前看见嘛，然后船上就会，你一般会坐一分钟，然后叭把火熄了，船在中间等一下，然后等那浪过来，然后嗡嗡再走，然后就啊非常恐怖。那船最翘的时候，最高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船长就想击过去那个小浪，但是有时候有暗流，你知道吗？这个台风的时候有暗流， 嗯， 船顶到暗流的时候，真就像撞到东西一样，你知道吗？ 嗯， 首先那船就会咚的一声，你知道吗？然后就飞起来那个船。 你觉得那个船和海面的距离，就是这个角度有多大？ 当然我可以看见，因为我就坐在那个后边，有快艇很小的， 嗯， 我就看着我后边那马达， 嗯， 离海面起码得有一米吧， 嗯， 也就是一米高，你知道吗？就冲起来了，那快艇直接， 嗯， 就是，然后 你知道就是咚一下，然后就直接人是这样，你知道吧，人他这样，我就是扶着这样，我就看着这个后边，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有一个船员就使劲抓着那个，他也是做成这样，就是他那个头发，就是你想我们那个快艇开到有时候，而且它不仅是高低，还会左右翻。 嗯， 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这半面我半面在海里，就是我的头在海里，因为快艇会又一轻嘛， 完全像一个过山车， 呜在海里，就我这个整个头是在水里，你知道吧，然后整个呜在海里，然后再这么过来。 但是听上去像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 真的，你如果要有人当时觉得有意思啊，我只能觉得这心理素质真强大到一定程度。 但是后来你们上岸了之后，会不会觉得，哎，这段回忆可能是你们这次旅行中最出彩的一段？ 完全不觉得， 是吗？ 我觉得是最恐怖的一个，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大家有喝一顿酒庆贺你们这个险中脱，就是从这个这么恐怖的环境中脱险吗？ 对，因为你知道，等上岸之后啊，人家说基本普及附近啊，一般会最大的会七级，我们那次是5.5级， 嗯， 而且我们是逆流回来，会更大，你知道吗？然后， 我觉得船员不负责任，这个出海前应该看一下天气预报，是不是？ 也可能是这个变化不差，咱这太晚也不懂，就不说了啊。 嗯， 但是呢，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很紧张吗？就是因为连那个船长， 都害怕了。对，这是很重要的。 船长很紧张，因为你知道，当一个船长都很紧张。 你能感觉到他心里没底是吗？ 不是，他不仅心里没底，他表现的也很没底。他就说，stand there, be safe, 不 ，hold on, it's coming, it's coming， 然后自己呜，你知道，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这个大片在自己身上上演，你知道不？就是，而且当时我都想好了，就是如果要掉到海里怎么游过去，知道不？就真的，我真的就是恐惧啊，就迎面而来。当时像王爽说的，可能期待了所有我在历史中学到的所有跟海有关的东西啊，基本祈祷了所有的，一点用也没有。真的， 但是因为许可现在这样平安的坐在我旁边哈，就是听上去这段经历真的还是人生中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有意思的一个片段。 王爽是这样啊，就是之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说这个挫折，啊，就是有没有必要经历啊？就有人说这个使人成长啊，有人说一定要有必要经历，有人说没有必要啊。就是其实呢，其实后来大家总结的道理呢，就是说其实挫折呢，没有太多必要。 我记得奇葩说讨论过这样的话题，就是我们需要感谢我们经受过的挫折吗？他讨论过这样的一个话题， 这跟这很像啊。 这个那期节目对我的触动，那期节目对我的触动也挺大的。 对， 因为最后整个节目的风向是走向不需要感谢。 因为你想啊，咱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次惊险啊。你说他训练了我的胆儿吗？可能是有一点了。以后坐快艇遇到这种小风浪，我可能就 经历 哎，嗖嗖我这样。但是我觉得这样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就是在行驶在任何的地方，就包括开车一样。为什么永远出事的基本老司机会很多？因为会大意。 对， 我觉得往往是这样， 淹死的很多都是会水的。 对，往往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而且当你经历过这件事之后，就是真的我当不了它是一个很娱乐的段子。 明白。 对，这就是我自己可能很恐水啊，就是有些人可能恐高，比如说咱们今天聊，有些人可能恐密集症。 密集症 比如说你拿一个榴莲啊，或者那些带很多籽儿的东西在他面前，那人直接疯了，你知道吗？直接晕了。还有人晕火车，你知道吗？ 啊，真的吗？ 对，就坐火车在上面啊，晕的不知就跟断了片儿一样，就喝酒断了片儿一样，然后到下火车，哎呦在哪儿啊？这是在哪儿？就是会这样，你知道，也有人就是。可能很多人，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生活的恐惧症啊，可能有人会说这是能通过心理调节好，也有人可能觉得说啊，这些恐惧症可能会 让我们变得更强大之类的这样的鸡汤文。 我觉得无论怎么样啊，我觉得只要能让你更好的生活，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儿。 还是祝大家这个心安哈。 对对对，其实就是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有些人做。